愿会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上个礼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，上个礼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今天我们要开始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我们要连续三个礼拜都看第十三章。那么在第十三章里面，耶稣总共讲了八个比喻。我们今天要看第一个比喻，就是撒种的比喻。接下两个礼拜我们要看第十三章里面的其他五个比喻。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看整个马太福音书的话，我们会发现他从至少从第十一章开始，越来越多人都在拒绝耶稣，拒绝福音。第十三章的前面和后面很清楚也是这样。耶稣讲他第十三章里面的比喻，主要是为了显示为什么会有一些人拒绝他。我们如果可以记住这点的话，会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看这些比喻，帮助我们了解这些比喻的意思。所以当时越来越多人在拒绝耶稣，耶稣第十三章的比喻会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看我们今天的比喻，撒种的比喻。耶稣在这比喻里面很清楚提到拒绝福音的人，耶稣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会拒绝他和上帝的道。这比喻我们大部分的人应该是蛮熟悉，但是也许还有一些人不是那么明白或者没有听过，所以我们还是复习一下。有一位撒种的人，他把他的种子到处撒，有些种子呢落在路旁的，这些种子飞鸟来吃尽了。耶稣说这是指人听上帝的道，但是他们不明白。接着那恶者就是撒旦，他就来把所撒在这些人的心里面的种子，上帝的道，把这个夺了去。有一些种子呢是落在土前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但是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。这是指人听了上帝的道，当下他们很欢喜地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即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，他们抛弃了所听的道。这是第二种情况。那第三种情况有一点像，第三批种子是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种子挤住了。这是指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那么这三种情况的结果都是一样的，所撒的种子没有成长，没有结实。意思是说，人虽然听到上帝的道，但是无论是因为他们不明白，撒旦也把这个道拿走，或是因为他们受到患难或者逼迫，或是因为世上的思虑或钱财的迷惑，无论是什么原因，结果都是道没有成实，人最后抛弃他，拒绝他。这是耶稣当时的情况。好多人听到他所传的、所教导的，但是在大部分的人的心里面，这所撒的道，因为刚刚所讲的那些因素，这道没有结实，大部分的人拒绝耶稣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是不是一样？是一样的。很多人，无论是我们在讲西方人或者东方人，很多人都听过，多多少少听过福音，但是大部分的人因为很多不同的因素，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因素，他们拒绝福音，拒绝耶稣了。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子，我们跟我们家人分享福音，我们跟朋友、同事、邻居都分享过耶稣的福音， 但是我们的经验是大部分的人就是没有兴趣的。耶稣那时候是这样，我们现在也是这样。但是感谢主，还有一个很大的感谢主，对不对？感谢主还有第四种的情况，并且在他的恩典怜悯里，我们就是在这第四种情况里面，上帝的道被撒到我们的时候，他就使这道在我们的心里发苗生长又结实。很奇妙，很大的祝福，上帝这样怜悯我们了。我们信耶稣是因为上帝自己大能的话使我们相信，这是我们今天旧约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。在那里，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开始，耶和华说，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在新约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，他保罗栽种了，亚伯罗浇灌了，唯有上帝叫他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。上帝借着他的道，借着洗礼重生我们。现在像我们今天的书信所说的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，圣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上帝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在他的恩典里，上帝使他所撒的道进入我们的心，然后生长结实。上帝借着他的道又使我们信耶稣，又坚固这个信心。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是这比喻里面的第四种人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我们若对自己诚实的话，我们要承认耶稣比喻前面三种情况常常也是我们自己的情况。我们受也常常听从撒旦的引诱，当我们遇到患难或逼迫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也会动摇了。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也常常把上帝的道快急住了，也影响我们结实。这一切的攻击想要急住神的道，想要急住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必须谨慎。那我们如何谨慎呢？最重要的还是常常听学习上帝的道。上帝的道创造我们的信心，上帝的道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上帝的道也帮助我们能克服内外属灵的攻击。撒旦攻击我们，我们自己充满罪恶的老我也一直在攻击我们，但是上帝的道是圣灵的宝剑，是比两刃的剑更快。我们若常常在上帝的话语、他的道里面，他的话语会大大地帮助我们。就像我们今天的供祷文所求的一样，我们应该专心聆听、注意、阅读、学习和用心灵消化上帝的道，因此我们能持续紧抱永生的盼望。求主帮助我们如此做。上帝所出的话的确不会突然返回，他的话却要成就他所喜悦的，在上帝发他去做的事上必然亨通。我们应该天天接触到上帝的律法和福音，我们需要他的话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今天在这正道里面，上帝的律法定我们的罪，比如我们太思虑、太顾念世上的不健康的事情， 我们也被钱财迷惑了，我们就是太关心我们钱财是多少，很容易觉得我们如果钱财够多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放心，但是这样就表示我们是依靠这些钱财，过于依靠上帝。今天上帝的律法很适合的就来定我们这些罪，但是上帝的福音今天也来临。在今天的比喻，耶稣说他的道是像所被撒的种子一样，但是在另外一个比喻呢，耶稣说他自己像一个种子，他说人子就是他自己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在这里耶稣是在讲他如何要死，被埋葬在地里面，他这一粒麦子这样死了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他结出许多子粒来。那么这些所结出的子粒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指你和我。请听一下格罗西书第一章所说的关于耶稣的死为我们成就了什么。那里说，上帝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他和好了。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，因着恶性心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因为耶稣那粒麦子死了，埋葬了，结果他结出许多子粒来，我们就是这些子粒。我们现在与上帝和好，我们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我们的罪我们的赦免，我们与上帝和好，我们是耶稣所结出的子粒。这样我们也就算是种子。种子做什么呢？种子结实，结出果子，有些100倍的，有些60倍的，也有30倍的，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事。那么按照今天的比喻来说，撒种的比喻，种子是上帝的道，这道是大能的，一定会运行在我们里面，也会结果子。上帝的道所做的包括使我们把同样的道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听，我们就变成那撒种的人。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就到处撒，很多人会拒绝这道，这是肯定的，但是上帝会借着这个道在有一些人的心里面创造信心，并且他会继续借着同样的道坚固这信心，使它结实，所以我们就继续撒，到处撒。我们今天的经文主要是关于上帝的道，这被撒和结实的种子。上帝透过教会，也透过每一位基督徒，使他的道到处被撒了。很多人会拒绝这道，但是上帝会借着同样的道，使一些人信，也使他们结实。感谢主，上帝怜悯我们每一位，他就是那样为我们做的。上帝的道是有效力的，在我们里面运行了。我们现在就继续来听学习，用心灵消化上帝的道，这道会坚固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也继续跟我们周围的人到处撒这种子，因此更多人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。奉父子圣灵的名，阿门。